的宽容不是牵挂，原谅我错过的太多太多，不变的是你的承诺，我要用心对你诉说，欲望埋下苦涩的果那么多，背叛让我一错再错，谎言越来越多，爱过痛过错过，你却依然坚强没有退缩，眼神竟感动我，告诉我善良已不再是已经透迷茫的角落，你的宽容不是牵挂，是你的承诺，我要用心对你诉说，欲望埋下苦涩的果那么多，背叛让我一错再错，谎言我要轻声